在植树节之际，3月2号平壤市平安南道、平安北道、慈江道等全国各地举行了动员大会，进行了春季植树。全国各地的干部和劳动者仅在植树节这天就栽种了230多万棵树木和花灌木，挖坑148万6000多个，运出了数千吨农家肥。